拜天堂，拜地堂，拜完了天地如东方。人家娘上他家里找闺女，他拉住就叫丈母娘。人家愿意算亲戚了，要不愿意就咣咣的两巴掌。人家城里告他去，他差人撵到半路上，差人撵到中途路，劈心一刀打开膛。小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你看看人家死的可冤枉。东岳庙他们五个独霸了，今年的大会倒比往年强，有七里路的铁火市，有八里路的木料行，这个九里路镰刀在东北角，西北角花红带子好几里长，茶把扫帚好几里，有七八里地的骡马行。当中间打了个刀山家，我听说爬刀山的竟是些个大姑娘，有竹马汉船来往跑，四台大戏长耳晃，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东南角门了门了万老虎，西北角下猴齐扬。这些热闹哈不算，你听听买卖有多强，大买卖有珠宝店、人参店、对金店的带银行，有绒线店、光货店、金货店、绸缎店的真漂亮，有漆店、铜店、铁货店，那些买卖带发行，有检钞馆、二婚馆、五婚馆、增生馆的真漂亮。当冲这打了个手水棚，我听说这个大小买卖都得给他包行。我听说有一个卖瓜子的没包税，这揍了一顿剁了筐；有一个拾大粪的没包税，这揍了一顿扒衣裳；有一个买豆腐脑的没包税，这包包包缺了边的砸了缸。他们五个不行政，为这个会场瞎逛的，他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拉到家里就拜堂。兄弟，你要是看见了，你定然来当这一桩。他们五个不服气儿，就怕你会上脑饥荒。依我说，算了吧，你趁着别找不力量。武大郎，从头至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张武松生来爱打抱不平，他听见尖刀血印，财不人道，气得慌，气得武松蹦一蹦，哥，你这个说话不在行。我今天偏上东岳庙，我到那里去望望，我看看怎么样的叫李贵，怎么样的叫李刚，什么样的皮罩里，怎么样的波漏堂。我照着那个下校屋，我掂掂他的下炮仗，他要是正大光明，我帮助他，兄弟我给他帮帮忙；他要是奸盗邪淫不行政，兄弟我给他改改行。武大郎一把没抓住，这好汉武松出了状了，大摇大摆往前走。哟呵，这些赶会的，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乱嚷嚷，大路上那些赶会的，给潮水相似。上面人净说上面话，哪一行净说哪一行啊？乡里大哥开言道：“二叔、三大爷、四哥，赶会吗？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茶包扫帚、羊肠鲜卖。”一个老头说：“我会上买一个大太筐。”买太筐干嘛，大爷？嗨，雇了个小组活的不正干，什么事情不在行。我要叫他做点嘛，他早晨给我胡囊囊。我买太筐、太石头，压这个家伙一身伤。武松闻听一瞪眼，他这个说话才不强。他不会干活，你教教他呀；他不好好干活，你说说他呀；说他他不听，你不用他呀。你不该压他一身伤啊！啊，你压他一身伤，你痛快了，人家一辈子事儿吧。不为这今天去干活，我这就揍你两巴掌。武松又找前边看，前边又捞个两个老头开了枪，啊啊！哎，咱们逛逛啊。哎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会。哎，这个会咋这么大呀？那是啊，有钱买的鬼推磨。今年的大会倒比往年强，每年是张家王家当会首，今年是李家五虎霸的行。那怎么来这么些人这么热闹啊？好吗？他临期会先贴报，光报单写了3600张啊。好，拆了个飞毛腿的李小二，这个小孩他是飞毛腿，背着报单贴四方。那报单上写的么？写的么？写的毛年毛月，啊，是什么时候起会？会上有什么热闹？啊，他把那个报单上都写明白了，他叫飞毛腿的李小二去贴去了。 都贴在什么地方？ 好嘛， 头一张，光复先贴冀州去，冀州贴在营北巷，镇定府、镇定县、武义衡水贴枣乡，东南一贴临清州、秋河刘林、李冠庄。和这一张贴的远的把扬州一拐贴镇江，为什么贴的这么快？这孩子跑地拍晃晃，广东广西也有报，苏杭二州十八张，湖南贴到长沙府，越州贴在了南门上，甘兰州、甘肃州怎么汉口一拐送武昌，松江淮江也有报，这郑州一拐贴汴梁，山西一贴太原府，后马江州贴洛阳，西风口、张家口，热河一贴十三张，西门屯也有报，北京贴在前门上，天津一贴三不管怎么烟台贴到海关上，杨月钩子贴龙口，这一张贴到棒棒上。哎，郭阳孟城也有报，英博寿州贴了八张，南阳府也有报，这个孟州一贴英北墙，陈州一贴太和岭，陈州祁县贴太钢，随州宁宁也有报，鲁邑翟城也贴上，另辟四州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清江，南京一贴夫子庙，滁州一拐宋明王，上双沟下双沟，夹沟一拐台儿庄，南徐州北徐州刘圈一拐宋汉庄，红山兰陵也有报，海州灌云贴树样，嗷的一声骗了海，吉林奉天海龙江下了关外了。咱听说山东的他先贴济南府趵突泉的前门外，这个洛口街贴到泉水庙门上，过了黄河下东北七十五里宋吉阳，上河丽阴也有报，平原玉城也贴上，南皮送到老陵去，武定州贴到南门上，青城环台也有报，滨州蒲台十八张，三华丽津也有报，金密一拐贴莱阳，青岛贴到东海岸，路过高密贴一张，魏县贴到东沙河，周村贴在北河上，直川一贴博山去，泰安送在西门上，新台来武大汶口，泗水一拐下宁阳，益州府贴的是蓝潭飞举蒙一照，整整七县，这七县贴了十五张，济宁州的南门外，往东拐贴到土山上，周腾一县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枣庄，金家峪台也有报，丰碑砀山十八张，这步州一贴范官曹，阳谷一拐贴寿张，东平州费城县东阿贴到大桥上，长泾贴到七河区，赤坡二平贴高堂，宁津五桥也有报，代州贴在南门上，桑园街也有报，趵突一拐贴廊坊，河间府又贴保定。东厂府贴到鼓楼上，你说这个小子有多冷，他两条大腿真不让，他清早起来去贴报，他回来还没落太阳呢。武松闻听心暗想，哦，怪不得今天的大会实在强啊，这个会我要看一看，我会会李家武之郎。张武松挺拔往前走，哟哈，赶会的有一帮学生乱嚷嚷，当老师的在头里走，那学长跟着一大帮，张同船啊，李同船，哎，王弟儿得找同船哥啊，干会吗？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我买币，那个说我买烟，这个说我们还没做文章，三篇文章得了中，官帽子得到我头上，我在朝里做了官，同场内都沾我的光。大学长闻听一瞪眼，你小子说话这么狂，官帽子好比下大雨，我看落不了你头上，要该回你好好的，我挠了揍你两巴掌，你个样吧，你那样。打后边过来个小小猫，一蹦多高拽一上，学长你来了，我来了，我拿了两吊钱，我票子拿了好几张，你买吗？我买些木刀木枪和浪鼓，花红袋子铜逛逛，买个胡子带班上，淘气吧。不好念说买胡子干嘛？等着老师傅在家，我递上帘子唱二黄。二黄，二黄戏你会唱什么？唱戏的时候你会哪一桩？你会什么卷？我会拿赵钱孙李李春晓周武征王王彦章冯镇楚卫魏学士蒋沈韩杨杨六郎，哪个学生一不用脸皮都揍了一巴掌，白家姓本是圣人鱼呢，搁到你那个嘴里当二黄了。武松看罢哈哈笑，小学生闹得真排场。武松又找前边看，一帮妇道乱嚷嚷，头里四个老太太，还有几个大姑娘，还有几个小媳妇，七大户的乱嚷嚷，张大嫂李大嫂，你们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俺会上买一个花包头，那个说俺问问官份想不想，这个说俺借上几尺老蓝布做一个褂子好清凉啊。打那边过来个老大娘，笑嘻嘻的开了枪，呀妮儿，别的东西俺不买呀、俺买个棒槌锤衣裳。简短解说来到了，这武松到了会场上， 一眼看不到边儿，净是人呐， 好热闹啊！嗯，武松照着仔细的看，那些做小买卖乱嚷嚷，这个说刚才干的牡丹饼，那个说来吧，刚烧好的胡辣汤，说羊肉包撒煎个5块钱一碗豆腐浆，嚯，好热闹！嗯，武松照着那边看，那边就是个玩笑场，那边梆啦梆啦唱大鼓。那边唱的弦子腔，有3个老头说评书，有一个卖膏药的酒吧摊摆上，卖膏药的说：“我在镇江发的财呀，膏药带了几千张，跌打损伤攒酒纸，专治五老病气伤，拿到家里不管事，回到贴到我脸上。”嗯，好汉武松往前走，那边看，这个大拳的不不愣愣拧花枪。武松想，会上真热闹。哎，前面看到了戏场上，哟，这4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当中间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武松站着仔细的看，好，就那边，蹦，蹦蹦扭腿跑，我都把好样。嚯，前边看，500短刀手，用来500精刀枪，还有500大刀队，还有500杆子枪。照着后边留神看，好家伙，有600光脊梁。接着吧，头发缠的好似咸菜把，小褂缠到裤腰上，这600人过去了。跑开了5匹马龙江，头匹马是李贵，2匹马是李刚，3匹马是皮照的，4匹马上不露汤，金面料，一只眼的下小屋，穿的带的真不让，带都这两毛歪着带，大圈就是断朝香。5个人催马往前走，来到彩棚门口上，噗噗噗噗噗，都下了马。有人接过来拴到外边包住上，5个人往里走，两边的那些老会手站在两边开着枪。好，我再问来了，我再来了啊、哦！金枪李贵说：“你们都来得很早啊。”5个人落了座，手巾把子就打扮上。李贵说：“啊，徒弟们，都到外边去溜光。”要叫他们公卖公卖，快报税，查着税，要不报税就拉到这里开着汤。下小屋端起了茶碗喝一口，笑嘻嘻的开了枪，哥你们这里坐一会儿啊，我到外边去溜光啊，散散心。哦，五弟快去快回来，是了。下小屋往外走，有几个徒弟拽衣裳，我老师还跟着你几个人干好不好？这些人呢都愿意跟着下小屋，他花钱不在乎啊。这些人呢一拽衣服，每天呢他是这个脾气，好吧，跟着几个吧，热闹热闹玩玩。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心呢他变了啊。哎，给一个人玩玩吧，等下人干什么，利利啰嗦不力量，他先不力量，武松走他自己好力量啊。嗯，下小屋往外走，前景到了会场上，嚯！就看这戏台前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这些人台上只看戏呀、啊，下小屋一卖梗，前景到了娘们行。嗯，武松一看，好，那下小屋啊，过去了，一卖梗。武松想，我也跟着吧。武松也过来，那个看梗的就过来，哎，你大哥你在哪穿呢？武松说，他怎么上那里去了啊？那他啊，这看梗的呀也就也不敢看了，溜溜就走了。下小屋呢，他看开了，照着这边看。下小屋半拉鼻子一只眼，他这一只眼还真管事儿了。嗯，他照着四外直打量，他看看这个小媳妇，他看看那个大姑娘，呀，这个真比那个好，那个倒比这个强。他瞧这个看那个，打量那边板凳上，